另外啊兩位肯丁朋友啦，咁啊上一次就揾過佢哋分享過喺呢度嘅生活啊，咁啊移民過嚟有咩適應上問題啊，咁啊今次講一啲實際嘅嘢喎，係就係講佢哋喺度揾食啊，揾食係咩咧？佢兩位都係經營民宿嘅喺度，係合法民宿啊，唔係好多人問嗰啲講嗰啲咩嗰啲非法民宿嗰啲唔計啊，咁係合法民宿嘅，咁啊聽下佢哋創業嘅經過啊，同埋創業期間即係經營有啲咩問題出現啊，或者點樣分享一下啦。咁啊，阿 Vincent 做耐啲啊，啊咁啊 Vincent 啦，另外仲啊 Gary， 爭啲講咗 Gary 啊，個老人講係 Gary。咁啊 ，Vincent 講先啦，你民宿幾時開㗎？喺度 我話我嚟咗五年，大概做咗四年，咁啊2014年咯。 2014年開啊， 係開到而家啦咁樣啦。咁、啊，我個地方就係、即係恆春鎮內嘅。其實就通常嚟到呢一邊玩咧，個個都話肯定大街，肯定大街，其實肯定大街都係我哋恆春其中一個地方嚟嘅啫。咁我哋依度係真係中心點咁樣啦。咁啊，其實如果你話到講開民宿咁樣計，我哋一開始咧。即係都係揾地方先啦，即係睇你自己合唔合自己心水啊，又剩嗰啲嘢。咁我揀到呢個地方嚟嘅時候都，其實都揾到好多地方。即係當時我真係差唔多呢度嗰啲中介啊，啲阿媽啊、姑姐啊，全部都差唔多食我咁滯啦。 就你太太嗰啲親戚朋友 啊，都唔係，即係嗰啲阿，即係呢度我哋都叫阿姨嘅。 係啊，叫阿姨。 但係可能佢有中介牌咁樣，或者佢都哇知道隔離屋有賣樓啊，剩嗰啲嘢，即係或者嗰啲真係合法嗰啲地產商啊嗰啲都。嗰陣時都個個都差唔多識我咁滯 嘅，咁揾咗幾耐啊？咁最後 就半年左右， 揾咗半年先揾到呢度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度就啱啱當時點解中呢度咧？就係因為我覺得即係恆春鎮裏邊咧，佢其實都好多都係俾前面樓、後面樓遮住曬。我呢度咧就前面係好廣陽嘅，係向東咁啊，見到係好即係點講啊，好廣闊，同埋加上前面全部農地。咁佢應該我諗唔會話發展好快又會遮曬咁樣嗰啲咯，咁我就中意呢個地方。 同埋而家變更都唔易啦， 難㗎， 係啦，而家越嚟越規限太多， 係啊，會㗎。咁啊，再加上當時即係可能附近一個地方就俾個大集團，即係有間喺墾丁好出名嘅酒店叫做夏都嘅。咁咧就喺度買咗呢度一笪好大笪地， 次次嚟都住夏都喎， 係咪啊？今次嚟住大地 啦！哇，我中意佢有冇海灘？ 係啊係啊， 最中意啊！ 正噶正噶，其實下都出名海角七號啊嘛。咁佢即係就喺度買咗笪地。 係。 咁笪地咧，佢探到地下有温泉。 哦。 係温泉，佢諗住 温泉酒店 開温泉酒店嘅。但係佢係又要申請時間啊嗰啲，就仲未起工嘅。但係佢就已經轉曬窿入去探啲温泉上嚟㗎啦。係已經做緊㗎啦。咁係好近嘅，我一行出就係對面嘅一個大笪地就係佢哋啦。咁啊，因為咁咧又吸引咗我啦。咁我覺得可能未來呢度有啲 黐住佢啦， 黐住佢咁樣啦。咁變咗就呢度。咁我呢個地方最正就係因為都近嗰啲咩中心點知咩行春老街啊，鹿鴨門館啊。 頭先入嚟見到個古城嗰個位啊， 係咯，即係行出去就係啊嘛。咁變咗。我哋呢度就方便咗，吸引我喺度。咁當時我其實都行好多地方嘅，但係講真的，你話去到咩墾丁嗰啲就真係買唔起，太貴，同埋有地方都冇得俾你買， 有錢都買， 係有時有錢買。 同埋嗰啲點講啊，好位都唔輪到我，即係咁遲啦。 即係有錢都未輪到我哋。 你贏在起跑線啦。 我揀咗呢邊 啊， 當時買咧大概係台幣啦。900萬， 即係呢一座好 啊！係啦，一棟啦，咁啊，四層樓高，好似30平咁樣，咁樣啦，咁啊， 不過都貴喎，900萬對我台中嚟睇都覺得貴喎。 我同你講，我當時都俾人話，哇，好貴 啊！ 即係好似俾人感覺上白痴仔咁樣啦。 咁唔係，但係我呢度嘅價可能係咧 咁樣，咁啊，即係其實我都睇嚟睇去啲價錢唔係1000就900， 應該差唔多啦， 差唔多。咁啊，可能就我唔知係咪我外地人啦，我已經出動到我老婆啦，都係一樣呢啲價錢。咁嗰陣時都係即係 開始發展嘅，開始發展嘅呢一邊，因為開始嗰啲叫做即係旅遊業啦，開始都係旺盛嘅時間。 嗯啊，嗰時係阿馬山啦，咁想開放大陸旅遊， 冇錯， 一年比一年破幾多年嘛。 犀利㗎！我就係做咗第一、第二年好誇張， 嚇死嗰時， 嚇死嘅真係做冇停過嘅。可以咁講， 哦，跟住就買咗呢度啦， 買咗呢度，咁啊嚟即係就裝修啦，啊，咁啊， 買咗幾多？全部 裝修啊，啊，亦都係有段故事，嗰個真係啊，因為我最後屘真係叫做好在識到啲朋友，即係幫到手，先至啲價錢叫做百零萬，百零萬總共百零萬， 百零萬台幣， 台幣係啊，台幣啦，即係。好多嘢都冇噶嘛，乜都冇噶嘛。 你成座嘢使百零萬又唔算貴喎。 係啊，我就係、 是、一個號都成百萬咯。 我就即係自己揾咗一間類似嗰啲設計公司嗰啲報價。咁點解咧？因為當時我就諗住揾間設計公司，我俾你哋未來咁大家去考慮咁樣嗰啲嘢，即係係幫手。其實佢都唔需要設計噶啦，都係我俾你哋佢嘅啫。咁但係咧，咁啊我自己嗰時候覺得，因為我自己有可能其他嘢忙緊，咁變咗我又諗緊，佢幫我搞掂就 OK 啦。咁但係最後尾其實好多嘢都唔係咁簡單嘅，佢報到個價出嚟咧就好誇張嘅。即係一檔咁樣同我報300多萬，咁我自己即係忙係喎，即係有啲出乎我意料之外喎，因為計翻條數，我好似仲誇張過香港裝修，即係唔平咯，因為你諗下，其實再加上我老婆，我又問一下啲即係親戚啊咁嗰啲嘢，咁啊，我唔係啊咁誇張咁樣呢啲嘢，咁不如。最後屘我就有個鄰居，即係我隔離個鄰居啦。其實本身層樓就係佢嘅，佢賣俾我嘅，佢買兩棟。 哦， 係啦，係啦， 一棟賣咁賣咗， 係再賣咁，然之後賺啲咁樣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咁佢咧就原來佢都係夏都嗰度工作嘅。咁夏都裏面工程部咧同好 friend 嘅，咁嚟到咧呢度同我又即係傾開偈 ，OK friend 咁樣啦。咁然之後佢就啊，我介紹啲工人俾你啦，咁啲嘢咁，然之後就。就嚟咗啲木工啊、水電啊，全部嚟曬，然之後咧就我咁樣咁搞，執執執，佢又初初報都係100萬左右，然之後加下加先100多萬。 哦， 係咁啊，即係其實如果揾嗰啲設計公司咧，真係有陣時真係要自己要小心。我覺得都幾恐怖，即係佢哋報到價，其實我都到時都。當時我都賠咗差唔多10萬俾佢，即係台幣啦，都叫做即係跌少少 啦， 係啦咁樣。咁啊，另外就係開始做啦，經營啦。咁我哋呢度合作嘅就要即係要叫咗啲，即係要去申請啦。申請其實我哋都外判俾人申請嘅，係呢度有啲叫即係可能叫咩 代辦 係啦，係幫你搞掂嘅，由頭到尾搞掂。因為本身佢呢度呢個單位，佢哋起即係建築公司起嘅時候，佢就係用合法民宿嘅方式去建嘅，即係無論你打頭或者要開民宿或者唔開民宿都好，你依種設計就係冇問題㗎啦咁樣。只不過你唔好破壞佢嘅設計咁樣咯。 同埋土地用途嗰個問題啦，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。咁其實佢呢度佢係有少少唔同，就係、是、好似講緊我哋呢度係屬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之內 邊， 係啦。咁咧有啲嘢都要佢管轄嘅，所以佢都會到時真係過嚟check 嘅時候咧，佢都有個別嘅人過嚟 check 嘅，即係消防啊同埋政府嘅官員啊，係管處啊嗰啲都會過嚟 check 你嗰啲。問題啊，咁佢知道呢度 pass 硬嘅，因為我哋都正常嘅，咁佢就 過，所以其實都搞得好快， 搞得好快， 好快就即係好快就可以落到嚟。 即係代辦係因為啲證啊、c l 好鬼多，所以就好，即係台灣就興呢啲代辦 啦，或者懶啦，我哋 即係自己跑，我真係真係 即係冇話懶嘅，俾我都揾啲時間揾下錢 啦，啲嘢。佢發嗰個證咧喺屏東縣，咁屏東縣屏東市，屏東市。就都有段距離，咁佢因為我哋呢度 即係太多人做民宿啦。咁佢都定期會落嚟同我哋啲民宿周圍睇邊度有需要幫手啊咁啲，咁佢就變咗簡單。 咦，咁阿 Gray 咧，你又點樣揾地方呢？ 我揾地方方面，我就叫做幸運少少，有朋友幫忙啦。唔會，因為我都有問佢嘅嗰陣時，我都問佢附近會唔會有識得啊，或者邊度你之前可能揾過嘅，或者邊度可以睇得到。咁我最後就係有個朋友幫忙，咁嗰棟樓都係佢嘅。咁最後我就直接同你買嗰棟樓咯。 哦， 係啦，咁啊叫做簡單啲啦。咁又係一個叫做小社區，其實喺呢個附近啫嘛。 但你買嗰張已經貴好多。 已經貴㗎啦，佢其實佢買嗰陣時，佢話俾人笑，其實佢已經賺咗㗎啦。因為到我買嗰陣時，我大概一年到啦，而家已經 一年前啦， 已經1000松啲㗎啦。咁啊，仲要計埋裝修各樣嗰啲嘢，即係 cost 都差唔多1300。 嗯， 係啦，差唔多1300左右。咁啊，其實都花幾多錢嘅。咁但係民宿嚟講，咁我就因為我自己係住埋喺嗰度嘅，住埋喺嗰度嘅，咁啊變咗樓上就都係做民宿，咁啊自己啊住喺 即係住一樓 咁樣咯。咁啊叫做始終自己都要有個地方住嘅，咁啊不如咁樣去做咯。係 一樓即係香港嘅Grand Floor啦。 係啦，冇錯。 係啦， 我哋唔好撳起就，因為嗰個民宿係唔可以有電梯。 咁啊，呢個係觀光地區嘛，台灣民宿基本上都係啲觀光地區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咩台中市中心嗰堆咧就唔會有嘅，有嗰啲全部都唔合法嘅。就喺度大家咁講，台北市都唔會有嘅。咁啊，頭先講到咁啊，開始咗啦。咁啊，經營上咧有冇遇到啲咩特別嘅嘢，或者即係好多人其實好多朋友香港朋友嚟到係。佢都係打工啊嘛，好多年未有啲做生意經驗，個個諗住我一開檔客似雲來噶嘛。 一開始咧，其實都OK 嘅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啱啱撞正就係好市， 即係嗱嗱聲嘅時候。 係啊，好啱啱好。 佢嗰時候係。 係啊，我嗰時咁，我哋嗰陣時即係其實我哋講真冇鑊煙嘅呢啲地方，即係行春咁樣，冇可能無端端有客人入嚟。 係啊， 冇地方唔係肯定大家咯，肯定大家大致上都鑊煙。我哋呢度咧就真係要靠網絡嘅，咁最出名嗰啲咩 Agoda 啊、Booking 啊、Expedia 啊嗰啲，即係 全部同你傾好曬 啦。咁佢哋其實都好醒㗎啦，知道你開民宿，佢有啲已經自動過嚟揾你嘅。 哦，即係佢啲 sales 嘅， 係啦，因為佢哋都要有佣金啊嘛。咁然之後佢哋咪過嚟揾我哋，同埋有啲啱啱我依度咧，啱啱成排都開民宿。我就即叫民宿街咁滯㗎啦，成排開民宿，咁變咗話咧，就個個就揾一個人過嚟，一齊傾啊嘛。喂，佢揾Booking 揾我喎，然之後阿姑娘揾佢喎，咁不如一齊傾啦，揾下嗰啲嘢，咁係咪一次過攬五間咁樣？佢又開心，我哋又方便咯，咁樣咯。即其實都當時啱啱又其實嗰啱啱我做嗰兩年咧，就係、是。陸客啦，特別多啦，再加香港客其實都好犀利嘅，嗰兩年。咁然之後， 香港破紀錄啊！香港遊客 嚟，係啊，尤其是嚟墾丁嗰啲都好誇張。咁啊嗰陣時都叫做即係叫做冇停過，真係嘅。咁 日日都爆， 旺季嘅時候 旺季啦。其實 淡季都係 OK 嘅， 都係會攰嘅， 都會攰，都誇張嘅，即係一定即係都即係旺季就10成10㗎啦，咁你淡季都7-8成嘅，係可以咁講。 哦， 因為陸客咧，佢哋 冇分季節， 冇分季節。佢冬天落山風吹冚冚聲咁樣，佢都好多好多人嚟住嘅。 啊，如果講到陸客咁啊，即係舊年開始啦，大量減少喎，你嘥料啊！ 就係啱啱開始經營嘅時候， 就係啱啱開波啫。食唔到嗰個波啦， 因為嗰陣時，因為之前咧，即係佢做緊嗰陣時，已經睇到啲人係多到咧，多到真係你直頭可能揾唔到房嘅嗰陣時係多到。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咧，即係除咗佢大日子啦，你話咁啱呢個11黃金週比較多人之外咧，咁同埋暑假嗰啲，你可能淡少少三月啊，或者二月，即係唔計過年嗰啲時間咧，基本上係真係好靜， 好靜， 好靜嘅，係靜到我哋係有啲驚㗎，係會有啲擔心㗎。 哇！我驚住嚟用喎， 係啊，真係 嗰啲插水式過嚟啊嘛， 係啊，真係 誇張。啲新聞都係話插水式啫嘛。 其實新聞嗰度咧， 當然誇張啦， 有啲誇張嘅。 咁但係呢佢係即係新聞嗰度係因為佢係講話咩嚟肯定好貴呀、啊、啲、啊、其實嗰個擺到明就玩嘢㗎啦， 即係佢有某位律師 啦，唔知要做個乜嘢律師㗎啦， 咁佢諗到呢度肯定呢個地方話玩乜都貴，食又貴，住又貴， 車又貴， 咁我不如去沖繩玩。 係啦， 嗰陣時就咁樣去比較。咁因為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佢就將用沖繩嗰度最平嘅方法，可能你住啲背包客棧啊，或者淨係坐公車啊，或者嗰類嘢啊，嚟到落墾丁呢一度。咁佢墾丁呢度，佢係嚟住最貴嘅酒店，又租啲，唔知點解佢租到好貴嘅車，係 啦，又識啲朋友。我都聽過，可以一日可以租 5000蚊定 1000蚊，佢做兩個人，我當你租架大型嗰啲咩 T5 嗰啲咧。你係食5000蚊冇錯，但你九個人咧起碼夠，但佢兩個人嚟啊嘛，係嘛？ 即係佢誇張咗個講法咯。 咁啊，不嬲台灣媒體都係唔好信曬啦，參考一下，平時都要求證一下。 咁唔係講真，即係如果講價錢方面咧，咁我哋都有分區嘅。咁啊，好似肯定大街咧，其實都有平有貴嘅。平嗰啲一早已經肯定冇房㗎啦，平嗰啲，因為肯定大街佢係好參差嘅，一係咧就好好，一係咧就一般。咁如果好好嗰啲呢，佢價錢真係可以好高嘅。佢高起上嚟真係幾 乎3000-4000蚊。 係呀， 1萬咁樣。因為佢有個價值喺度。 係呀。 因為佢可能真係有個海景，或者佢入面裝修啊，所有 唔同嘅民宿 設備都好靚嘅。 係呀，民宿。咁嗰啲價錢貴係正常。 正常嘅。 咁平嗰啲可能同我哋呢度差唔多。咁佢哋嗰啲肯定係快敷咗先嘅。咁佢嗰可能咧做量咁樣咯，即係好快咁樣就賣曬佢，可能好多間房咁樣。咁我哋呢一邊咧就恆春啦，恆春鎮咧其實係近呢4-5年先興起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有個恆春古城啦，再加上海國七號原來喺大陸都唔收得。咁然之後咧就啲內地人咧就佢哋嚟到呢度咧就。我睇完我覺得好正喎，咁我住呢邊可以感受下嗰種感覺啊、環境啊咁樣，咁就嚟到呢度啦。咁然之後佢嚟呢度住咧，咁我哋嘅價錢，因為老實講真係唔可以同墾丁嗰啲比，我哋價錢係比較低翻少少嘅。咁但係我哋最好呢度係因為嗰間民宿都好新淨，都係新樓，新樓同埋佢加上我都係好多都係家庭式。經營，所以咧個服務都係好啲嘅，係啦，咁啊會唔同少少。 咁你哋覺得出年有冇機會會好翻啲或者點 啊？真係諗唔到， 暫時嚟講都仲係好 睇唔到， 擔心嘅， 擔心 有啲擔心嘅。 我覺得都唔會好得佢 差啦。 即係近嚟我同好多朋友啦，做生意啊，即係意思係開廠啊，或者做 trading 公司啊，甚至乎開餐廳嗰啲，其實咧佢都嗌曬救命嘅，今年都已經 係啊， 差得好緊要。 一定係我哋。都真係，如果講比起，即係講緊幾年前咁樣啦，我真係睇曬咩叫做最好，咩叫最唔好， 咩走曬經。 但係其實個問題，就算你最好嘅時候，都唔係代表你揾到好多錢。 係啊， 係，因為我哋始終合法民宿得5間房，我哋賣極都係得5間房， 賣極都係5間。 咁其實你就算敷曬，其實都唔係揾到多錢， 價錢都唔可以拉得 太，又唔會話爭太遠啦。我哋基本上我哋又係要推上，即係落雨嗰個叫咩啊？好天打埋 雨 傘咧，嗰啲啦，因為我哋個淡季其實都長，咁變咗就要上下拉咁樣。 哇！喺意猶未盡喎，講到最精彩嗰度喎，咁啊，下一集再傾啦。好啦，今次係咁先，拜拜。